期天早上时间来到6: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希望咧听住呢一个节目咧，真系可以令大家咧星期天都有一个好嘅开始，美丽嘅开始。近来咧，我哋香港嘅疫情就反反复复啦，咁所以咧，就算可能有好多计划想去进行咧，呢段时间都应该要避一避啦。如果有时咧真系好想出去走走嘅话咧，不妨都可以喺屋企自己楼下啲附近地方咧转一个圈，打个白鸽转咧就翻屋企啦，当系行大运咁样啦。讲下今日咧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噶，初时咧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21度，吹住咧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天气清凉，同埋有几阵雨，咁所以咧记得要带翻把遮会稳阵。随后一两日早上仍然是清凉的。简历容祖儿的这首歌作为我们今早的开始。 我试过从念书搜索我娱乐，看见我在照片中何其欢乐，也试过异国独来独往，却发觉那个我和你失散也享受寂寞，不敢想如任我被细看会更放，却怯放。我决志无负身边对我期望，细细个便已不想旁人失望，你爱我为我未曾越轨去对抗，那个我唯有工作才愿意疯狂，何曾想跌痛了，没法分享，何其悲哀。那个说活这一世将考试竞赛，有个姓难以相处便没有将来，怀疑宠爱会否变障碍，其实我期望我能让我意外，出生当天开始便拼搏，为了胜得起，不敢泄气，谁能明白说真心苦地，原来许愿可以倒地，原来可以偷懒躲避，何时一生也像假期，有勇气站起都可放低，尝尽游戏滋味，其实可是你多么想讲声辛苦你了，为旁人自爱委屈自己，不止一个天地，不止一种惊奇，不止一刻好奇、过去那个角色

电话号码18723388。如果你今朝早咧都有一啲事情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或者点唱嘅话咧，欢迎你打电话嚟啦，18723388。Barbie 林慧喺呢度等紧你嘅分享啊！只有 Jam 邓紫棋两个你，跟住落嚟嘅呢一首作品一样有个你字，不过叫做心只有你。 在匆匆的处境，曾相识的背影，最远的人心里。有着了最近的呼应，多天真的眼睛，藏丝丝的笑声，我半生人希冀，爱上那原来的你，回头便知。我心只有你，沿途路斜，爱却在原地。平凡日子令我一再都回味，想你，思想你，心只有你。 电话号码18723888，有冇点唱嘅说话想讲呢？ 多天真的眼睛，藏丝丝的笑声，我半生人希冀，爱着那原来的你。回头便知我心只有你，沿途路程爱却在原地，平凡日子令我一再当回味。想你，思想你，心只有你。爱却在原地，平凡日子令我一再都回味。想你，思想你，心只有你。 极高辨识度的声音，佢是刘德华。 On my mind all day, just all the time. You're everything to me, brightest star to let me see. You touch me in my dreams, we kiss in every scene. I pray to be with you through rain and shiny days. I'll love you till I die, deepest sea, whitest sky. 次听陈慧琳的这首 Love Paradise 的时候都会觉得很治愈和很放松的。所以听下听下，不知不觉早上时间就来到6点29分。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听一听6点半新闻报道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因应珠海出现多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经珠海和澳门联防联控机制协商，决定调整珠澳口岸疫情防控措施。从今日朝早六点起，经珠澳口岸前往澳门人士要持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另外，澳门特首何一成和珠海市委书记吕玉印等官员出席珠澳联防联控视像会议。何一成说，珠海南平镇出现确诊个案之后，珠海即时启动防控应对预案，迅速采取措施，再次体现澳珠两地的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到位，亦充分體現珠海對澳門的重視和關心。澳門將會繼續全力配合珠海的措施和工作。李玉印感謝澳門政府對珠海的關心，以及對相關防疫工作的配合和支持。南太平洋岛国汤加海底火山爆发之后，日本气象厅今日凌晨连续发出海啸警报，是日本自从2016年11月以来再次发出海啸警报。气象厅当地午夜过后针对伊美大岛等发出海啸警报，同时向日本列岛太平洋沿岸地区发布海啸提示。两个几钟头之后，在岩手县九池港观测到 1.1 米的海啸，而且潮位仍然正在上升。气象厅凌晨3点之前针对岩手县发出海啸警报。气象厅凌晨召开记者会表示，在鹿儿岛县奄美市观测到 1.2 米的海啸，在太平洋一侧大范围地区观测到不足1米的海啸，呼吁当地居民在警报解除之前停留在安全地带。德国甲组足球联赛，拜仁慕尼克作客4-0大胜科隆。利云道夫斯基连中三元，他在德甲累积攻入300球。拜仁46分继续排榜首，领先第二位的多蒙特6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清凉和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 将军澳。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医生， 慢慢咧 Delta 可能就会被 Omicron 取代，因为 Omicron 佢嗰个传播性系更加高。 咁佢嗰個呢一個咁樣嘅即係所謂係優勢咧，係慢慢就會取代咗 Delta。你睇翻個 Omicron 變種病毒咧，其實就算打咗兩劑咧，其實咧都會係大幅下跌嘅嗰、那個嘅即係中和抗體。咁所以一定係打第三劑。當你打第三劑咧，其實個保護力咧就會係升翻上一個好高嘅水平。咁亦都有足夠嘅水平咧，係保護嗰個嘅對付嗰個 Omicron 病毒。你做 決定，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師培，私家星期天。 今日嘅嘉宾有嚟自印尼，而家喺香港大学读紧建筑系嘅 Alisa。嗱，知你喺香港住咗差唔多四年几啦，觉得印尼同香港有冇咩唔同啊 ？Hello， selamat pagi semuanya， nama saya Alisa。Di Hong Kong jauh lebih aman daripada di Jakarta。Jadi karena di Jakarta dulu sering banget dengar kalau ada teman naik busway terus habis itu di bus HP atau dompetnya hilang。Tapi kalau di Hong Kong nggak pernah kayak begitu kejadiannya。Terus di Hong Kong bisa aja kalau misalkan pulang jam 12 malam perempuan sendirian itu tetap aman， jadi nggak perlu takut tinggal di sini。 佢话觉得香港比雅加达安全好多，因为喺雅加达咧，佢成日都会听到朋友讲话坐巴士嘅时候唔见咗银包或者唔见咗手机，但系喺香港呢啲事情咧喺佢身边咧就从来都冇发生过。另外佢话喺香港，就算你系一个女仔，你都可以夜晚十二点钟先翻屋企，就算是自己一个人亦都会觉得好安全。咁我都觉得香港系几安全嘅，不过都要提醒一下，如果真系太夜翻屋企嘅话，尤其是系女孩子啦，都要分外小心啲嘅。嗱，咁我想问一下你，有冇一啲嘢系你嚟到之后发现咗，你觉得好惊讶嘅咧 ？Oh, usually, yeah, it's very interesting, cause kalian gak cuma pakai sepatu saat di tempat-tempat yang perlu pakai sepatu atau olahraga baru pakai sepatu, kerja baru pakai sepatu, tapi di tempat kerja pun bisa pakai sepatu, lalu pas lagi liburan pakai sepatu, istirahat pakai sepatu, jadi benar-benar sepatu tuh sesuatu yang gak lepas gitu loh. Sangat beda sama sendal. Padahal sendal itu jauh lebih gampang dipakai daripada sepatu. Tapi tetap aja sepatu itu kayak sebuah culture, sebuah tradisi di sini. Menarik banget karena beda banget sama apa yang terjadi di Indonesia, di mana semua orang mau ke mall mau kemana pun mereka pakai sendal. 佢話有啊，佢覺得非常之有趣同埋好驚訝嘅係點解香港嘅人唔係只係喺需要著鞋嘅地方著鞋嘅咧？佢話對鞋咧好似好少除落嚟咁，除咗做運動嘅時候或者翻工嘅時候會著襪頭鞋之外，度假或者係休息嘅時間，大家好似都係選擇著鞋。佢話呢一樣嘢咧，真係同印尼好唔同啊，因為印尼嘅人咧比較中意著涼鞋，就算去商場或者任何地方，其實大部分嘅時間咧都係著涼鞋噶，所以咧最初嘅時候咧，佢都覺得有啲唔慣噶。嗱，咁我知道咧，除咗涼鞋同埋襪頭鞋嘅分別之外咧，有關於鞋，你仲有另外一個發現係咩咧？ Tapi yang menariknya juga karena mereka nggak punya shoe cleaner di mall. Biasanya di Indo ada di mana-mana tuh sneaker cleaner, shoe cleaner tuh ada di mana-mana. Jadi mungkin itu ide bisnis di sini buat bikin shoe cleaner di Hong Kong. 另一样觉得非常有趣嘅事情系佢发现香港嘅商场点解冇擦鞋器嘅咧？即是有一个机器，你放只鞋入去，佢就会帮你擦干净嘅。佢话喺印尼周围都系擦鞋器，佢话或者香港可以考虑下增设翻呢啲嘅擦鞋器，可能都系一个商机嚟噶。唔讲真系唔觉喎，呢一样嘢或者大家都可以考虑下增设翻下。大家去完街之后整污糟咗对鞋，点算好呢？如果有呢一个工具咧，就可以唔使惊啦。今集多谢晒阿 Lisa 嘅分享，希望咧嚟紧你喺香港嘅生活啦，亦都会发现更多有趣嘅事情。今集多谢晒阿 Lisa，thank you。 Berbeda, ku buka. 正式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听我第一通打通的朋友是哪个先？早晨， 早晨， 早晨，点称呼你啊？ 芭比林慧你好，我姓刘的。 啊，刘先生你好啊。咁今朝打电话嚟，系啊，好远添啊，喺边度嚟话？ 美国 New York 啊。 哦，哇，喺你哋而家系几点钟啊？咁 我哋而家系黄昏五点四十。三分， 同我哋完全好唔同啦。我哋应该就啱啱天光啦，香港呢边。 系啊， 哦，真系 开心打电话同你香港朋友倾偈 啊。吓，点解打电话嚟嘅咁远？ 因为香港，哎呀，我成日都黐住香港电台噶啦。 系咪啊？哎呀，真系好咯。 好多时都听到啲听众朋友咧就诶点歌啦，大家都好开心啦，讲 系啊系。 咁特别是香港啱啱而家话有嗰啲新政策啊嘛，快进行啊嘛。有啲朋友听到就觉得系好似有啲啲唔方便咯。咁我就想讲下我嘅经验同大家分享下。 好啊好啊。 吓、啊，你好似香港而家有啲咁多唔方便咧， 是难顶的，世界疫情都咁严重，系咪？ 呢 度啊，净系美国，净系纽约州啊，一日中招系70,000人中招啊！而且冇追踪嘅，所以你前后左右都其实有， 随时有你都唔知啊， 随时你都唔知噶，因为佢冇追踪噶。咁有啲一，特别是唔打针咧，就好容易重症啊！各位香港朋友，你有机会一定唔该快啲打针。 系。 我亲身经历嚟噶，呢啲好多人都，佢哋都唔明，即系有啲人好坚持，又话宗教理由咩理由唔打针咧，就搞到所以美国全部周围都系啦。 我哋睇新闻都见到啲数字好劲，系啊，琴晚睇都系话见到咁夸张，惊啊！咁但系你哋会唔会自己都真系尽量留喺屋企？因为你知啦，今次呢一个好似真系个传染率仲劲过之前。 哦，呢、這个系啊，呢、這个有啲人叫做 Omicron 啊嘛， 系啊系啊，跟住又有 Delta 咧， 咁情况嘅，系啊，真系狂噶啦。咁最紧最紧要就系咁啦。香港呢一啲大香港，我都系香港嚟噶嘛，因为香港朋友咧唔好觉得有啲咁多人唔方便。如果冇追踪，你真系仲惊啦。我今日天气咧就好差依一度，一阵间就会落大雪啦，就大约3至6寸。而家咧就零下啊，啱啱而家零下5度摄氏。今晚咧就會跌到-12度，咁你諗下，如果天冰天雪地，係咪？咁而且呢度如果你做檢查咧，好而家都相當困難做檢查嘅，因為嗰啲檢查藥劑唔夠啊。香港就係免費噶嘛， 係啊係 啊。 如果你係 俾你做噶嘛， 係啊。如果好似譬如我哋上次咁樣，我哋就免費啦。即系有啲指定处所要去强检嗰啲就免费， 全部都冇事啦。 好好彩系啊，真系 全部系好彩，真系好啊！冇事就最好啊。总之咧，大家保持嗰份心，唔好染到，唔好染到型，唔好中招。就算咧打咗，如果万一有啲咩事，你打咗针咧，全部都系轻症嚟嘅。特别是咧哥哥姐姐咧，即系阿雷博士话，即系哥哥姐姐啲长者朋友咧，一定要盡快快啲去打啦，唔使等噶啦。打針係最好最保護自己同埋家人噶。後生嗰啲朋友咧啊，就要唔該你請啲長輩去打針啦。快啲，唔使擔心嘅，打針冇事。我打咗3針，我全家人打曬3針啦。我呢度咁麻煩打針都，呢度行路冇得打針，要揸車去。 係啦，你哋仲遠啊！我哋其實好近啊，即係每一區都有一個地方可以幫你做注射。 冇錯，冇錯，冇錯。我5月翻香港咧，都已經6次檢測噶啦，都係免費的。 哇！你都好犀利， 我有次翻香港。 係咯，好犀利，同埋好有毅力啊！因為我都聽到好多朋友咧，即係之前5月份啦，你講緊嗰段時間咧，都仲可能會好少少啦嚇。即是航空啊，各样嘢，你的时间都花很多，即系你又要在呢边隔离一段时间，翻到去又要再隔离一段时间。 好在啱啱走嗰时翻美国唔使隔离。 哦，系咯系咯，咁嗰个时间最好 啦。香港隔离就喺酒店，咁啊虽然系热啲咁多，但系咧大家要谂下，即系其实嗰啲卫生署或者各方面的工作人员其实好辛苦嘅，人都 系啊， 自己排啲咁多队啦，得嘅话嗱，你第一有限制啦，要检测啦，第二咧唔该咧，真系要去。接种疫苗啊！我妈咪90岁啦，打咗都冇问题，佢仲叫啲孙仔啊，个你哋快啲打针啦！你唔好令人哋唔好令到人哋麻烦，人哋担心自己啊！ 而家都系，即系我谂对抗疫情，真系大家要齐心。同埋咧，虽然我都明白， 就系有少少唔舒服咋。 系啊，呢一个新症叫做 ，sorry， 我唔好意思。 即系大家唔方便咯，系咯，同埋可能因为大家始终都系新鲜啦吓，未系好了解，所以就第一时间咧就乜嘢都觉得啊得唔得噶，冇乜信心咁。咁但系我觉得经过咁大段时间，咁多人去打咗，又或者系之后你都见得到嗰个数据嘅时候咧，其实我觉得可以唔使咁担心咯。 打针嗰啲人咧中咗招就系塞爆医院，而家收啦已经，或者影响其他啲病人啦。你梁卓伟院长都话。3次講打針，咁人哋醫學專家嚟，咁咪聽少少咯，好唔好啊？ 係，同埋睇下身邊啲人覺得，打完都冇乜事喎，咁應該唔驚嘅。 淨係冇事，邊有事？係咯，90歲長者都冇事咯，唔該做少少嘢啦，係咪？大家合作啲，咁都幫下手啦。香港靠你哋噶啦，我好中意香港噶，我就係香港人嚟啊嘛。即係見到如果咁樣係排隊檢測，有啲咁多唔方便，我都話，如果呢度啊～嚇到你！我住獨立屋嘅，我前後左右咧，我側兩邊有人嘅啫，前後都冇第啲人住嘅。大家都我都驚啊！我都貼張紙，唔該你唔好敲門。 系啊，其实 你谂下，如果香港系啊，高层楼啦，好似我住酒店咁样，大家都出出入入，成日都见到人噶嘛。你谂下，如果有人中咗招喺你身边行嚟行去， 可能你已经系感染咗噶啦，系啊，都好惊嘅而家大家。所以我都系咁话，即系尽量都减少外出咯。 啲长者打针， 我全家打晒啦，已经争我个女咋， 真系乖。 系啊，所以 佢太细又冇办法。 系啊，希即系睇下政府嘅措施点样 咯。而家孭喺地牢啊，阵间要匿埋噶啦。 系咯，咁你都要注意保暖同埋保重身体喎。 知道知道知道。 好啦，多谢晒你打电话嚟。 唔好觉得唔方便啊，真系快啲打针，同埋请啲长者打针啦。 系咯。希望我哋即系全球个数字都可以快啲压翻落去咯。 系啊，快啲压翻落去啦！香港特别要加咗努力啊，唔使担心噶，打针啦。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啊。方便可唔可以点首歌啊？ 可以啊，你讲啊。 系啊。小凤姐，风雨同路、 哦、好啦， 有时间你播俾大家听。 好啊，好啊，好啊，多谢晒你， 大家都要守望相看啊！你身体健康，家庭都全部幸福，开开心心。 好啊 ，OK， 好啊，大家咁话，拜拜。 各位听众，大家都要平安，好，拜拜。 真系好有一个远方嘅来电吓，咁希望即系疫情好啲之后咧，全球嘅数字回落咗咧，航空业啊，或者各样嘢，旅游业啦，大家最紧要个个都好想去旅行啦。又或者系其实除咗去旅行之外，更加想见一下啲远方嘅亲人咧，可以尽快恢复翻，咁就最好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合作啦，合作嘅时候咧就可以做好啲嘅呢啲防疫嘅措施，自然咧个疫情数字一定会下跌嘅。我哋要一齐努力啊！好啦，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 早晨 ，Buddy， 早晨，系咪郭女士啊？ 系啊系啊， 点啊？点解打嚟啊？ 想同你讲咧，妈妈今年90岁生日，佢1月20号生日，咁我家姐1月13号都生日，大家都好开心。最主要同妈妈讲系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 好啊好啊好啊， 同埋连续两年都冇成班人同妈妈一齐庆祝，只能够各家同妈妈庆祝啦，即系各个兄弟姐妹。特别同妈妈庆祝咯，因为世界疫情太紧要啦。 系啊系，啱啊。 希望情快啲过啦，系。冇办法啦，而家疫情系咁嘅。 不过你哋都好乖，因为要忍住，即系，我哋唔大聚会，亦都唔出去食饭，咁样就最安全啦。 系咯，即系几兄弟姊妹各有各同妈妈食咯。 系啊。 冇办法，因为而家你系限聚令又剩，系咯，都系咁多，希望快啲过啦。 系咯系咯，希望快啲过，然后大家 keep 住健康嘅身体，到过晒之后咧，又可以再出去聚会啦。 而家我哋都要戴两口罩出街啦。 或者拣啲厚身啲嗰啲咯，即系希望可以帮到手咯。 系啊，其实都系。安全 即 系为咗 系啊，当然啦，个个都系要保护自己啊，亦都系即系唔好俾人哋。 安全系最 紧 要咯， 系安全最紧要，同埋健康最紧要。咁我祝咧你屋企两个寿星都健健康康。 乜叫 梁群啊？好啊，梁群姐姐，祝佢身体健康，龙马精神。 妈妈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 系啦，生日快乐。 我点刘德华嘅 Happy Birthday 啊？ 我睇下播唔播得晒先，好冇？ 好啊，好啊。 好啦，多谢你电话，拜拜。 拜拜。 先揀咗呢一隻风雨同路先啊。相信所有听緊收音机嘅你都明白风雨同路几咁紧要啦。 此时欢笑此时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自 啱啊！我哋所有人咧都系有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愿望，风雨同路。希望咧喺风雨嘅日子，我哋尽快一起走过。咁啊，到咗咧真系有阳光啊，阳光普照晴天嘅时候咧，大家就可以一齐享受呢一个美好嘅成果啦。好啦，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 系我姓刘嘅。 系啊，刘生，早晨，点啊？ 我首先诶点首歌就俾我大新加坡嗰、那个。细佬二呢个月16号、生日快乐， 系即今日啦。 我呢个第四个细佬就2月4号生日快乐、因为喺上面通唔到关嘅，差唔多成年都冇诶翻唔到落嚟，即希望落到嚟，但系而家又话个而家又冇乜希望。但系一点咧，即我觉得而家咧，即特首话系花市行行，系咪好失望？但系我觉得唔系失望，但系。而家年关税失啊，个个都失业啊，要钱过年啊，咁即系全部都冇嘢做啫。啲工人啊，个个家人喺度受过年啊。如果系， 系啊。不过都冇办法啦，即系经济可能呢几年咧都比较差啲，但系希望快啲过晒啲衰嘅嘢啦，然后啲好嘅我哋就一齐重新建立过啦。不过过年我都明白系大家都希望可以过得好啲，咁但系即系只能够系守住咯，系咁样，因为个个都系咁样嘅情况底下，就大家要咬紧牙关一齐咬下咧，就希望可以过晒呢啲苦日子噶啦。 有首歌就系但愿人长久啊，邓丽君嗰只。 哦，好啊，我哋睇下播唔播得切，好冇？ 好啊， 多谢晒你电话，拜拜。好啦，我哋赶紧听最后一通电话啦。喂，早晨，罗生，早晨。 喂，早晨，林慧小姐 ，Barbie。 哇，好精神喎、你。 系啊，我65岁。 哇，系好嘢喎、啊！你听落好似30几40啫。 打嚟， 啊，点啊点啊，有啲咩想讲啊？ 祝两个细孖女今日生日快乐， 哇！ 5岁生日快乐， 哇！好高兴喎、 啊，契女嚟噶，契女嚟噶， 啊，好得意啊！5岁， 系啊， 系咯，5岁生日真系好啦，哇！5岁呢一个年纪系最冇压力、最无忧无虑嘅， 系啊， 又未使考学校， 身体健康， 系啊，最开心就系咁啦，即系可以玩下 电台啊，唱歌啊，吹热筒啊。小白啊，你啊嗰啲嘅， 哦，多谢多谢， 听嘅朝头早， 哦，咁就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咁啊，希望个个都开开心心啦， 系啊，祝所有嘅人香港嘅人身体健康，快快乐乐， 好，一于咁话，多谢晒你，拜拜， 多谢你林小姐，好，拜拜，好。 几只点唱歌咧，恐怕7点前就真系播唔晒啦，播住啲先啦，不如。今朝咁多人打电话嚟都系有啲生日嘅祝福，所以揀咗呢一首情人 Happy Birthday。 再度凝望你，嘴边轻带笑微微。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是你一天一天不经意地，为我增添一丝趣味，情人步进我的心扉。情侣私宴因你起，请准许我陪伴你度过一切是与非，无穷一分一刻都思想你，欠我一辈子心机，今生今世亦会记起，衷心祝你在这天。嘴边轻带笑微微，

好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Beautiful Sunday 嘅朋友，早晨啊 ，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 Barry，Selamat pagi Hong Kong，Selamat pagi 德文德文， 早晨早晨，咁啊时间咧嚟到早上嘅7:14，收听紧嘅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哦，而家咧今朝早咧望住呢一个天气同埋湿度嘅数字咧，相当之好啊呢、這个。号码18度，同埋相对湿度系88%。 哇，好真系、哦。 系啊，即系我发觉咧呢啲数字咧，你有时睇落去几开心嘅。你知啦，即系新年嘅时候咧，嗱而家系新历新年啦，都算系吓。咁然后好快有农历新年咯。咁大家对于呢啲数字嚟讲咧，成日都觉得意头系好重要噶嘛。所以咧见到888咁样咧，希望所有嘢都好好啦。 但系几好啊 ，Gary， 你真系可以咧搵到快乐咧。咁细微嗰啲嘢咧，你都可以搵到快乐。 系啊，好快乐噶。 诶，好好噶呢啲。 我都承认系嘅。咁喺啲微小处度揾快乐嘅人，咪会轻松啲咯。如果样样嘢着眼住啲唔快乐嘅话，咁、那个人咪好 stress 咯。 呢样嘢好啊，真正面啊呢、這个。所以人哋啲话，人哋而家就话咧，系好惊听到 positive 呢句嘅嘛。 哦，系啊，系啊。 咁嗰个人而家都想 negative 噶嘛。拍平哥就话，如果去碰人哋报平安嘅时候咧，我啲嘢咧 positive 嗰啲咧得我个人啫，剩嗰啲系 negative 嘅。 我有好多朋友上次都系咁样嘅，即系做完检测之后同佢讲话，我个人系 positive， 不过我个报告系 negative。 你个朋友唔系我啦， 唔系你。话说我最近好多朋友做完检测啊嘛，真系啊。不过我觉得咧，即系好彩系香港有一个措施系好好，即系好方便，各区都好容易去做咗个检测嘅。即系所以如果有啲咩怀疑嘅话咧，又或者系如果自己即系曾经接触过一啲密切接触者啊，或者系甚至乎系确诊人士嘅话咧，真系尽快即刻咧要即系联络翻有关部门。就可能要有啲新嘅体验啦，即系冇办法啦呢样嘢。咁我都觉得其实我自己系好满意而家嘅措施嘅，因为我觉得系尚算系好安全噶啦，已经即系喺能够可以做嘅嘢嘅情况底下，我哋已经系尽咗力咯。咁譬如我自己咁样啦，我更加尽力嘅就系我完全唔出去咯，即系除咗翻工放工之外咧。我系唔出街嘅而家， 同埋即系做咗啲措施，同埋我觉得系做翻啲嗰啲复读歌嘅洗客灯，即系咧你要洗手啊、戴口罩嗰啲嘢都要做翻啦、跟翻啦，即系好似平时咁样啦。同埋你格 Mary， 你觉唔觉得我哋两个实在冇见过大家个样 咧？系啊，好耐都冇见过啦。 咁咧，我啱啱收到啦，系印尼好中意 send meme 噶嘛，咁我俾你望一望啦，呢、這、一个啦， 哦、 就话咧系印尼之前都系 online school 嘅，咁而家突然间就已经开始 offline 啦，即系可以翻见面啦。咁就呢、這个meme 咧，里面就写咧个老师觉得，咦咁奇怪嘅，我啲学生全部老晒，老咗咁多嘅。咁我睇咗呢个meme，我就笑啦。我觉得我同 Barry 已经成即系两年冇见过面啦、 啊。 我 第一 除口罩嘅 时 候咧，就咦呀，先生你咁多咁多皱纹嘅，已经唔同样嘅。 弊啦弊啦，所以咧就真系趁住呢一个。戴口罩嘅时候咧，有啲乜嘢咧？即系如果块面咧系搞唔掂嘅咧，就可以去做一下呢一啲相关嘢。不过冇办法，而家美容业就停咗。如果唔系，啲人就可能去打下斑啊、脱下麦啊，或者系即系脱下油，即系呢啲而家做咪啱啊！戴住口罩，但系咧嗱，我真系想讲咧，戴口罩咧亦都系令人错过咗一啲好珍贵嘅时刻。就系话说，我好记得咧，当几年前啦，即系我啱啱个女入学读书嘅时候咧，咁我就见到啲高年班嗰啲师姐师兄咧，就会咦？甩咗只牙喎，好得意喎！甩咗两只大门牙咁样，哎呀，好可爱咁。 好短时间嘅啫， 系啦。但系咧，即系今年咧，所有即系同我女同级应该甩牙嘅同学咧，我系冇见过咯。即系我知道系有人甩咗牙，但我冇见过佢哋甩牙个样系点样咯。即系有好多好得意嘅时刻就会错过咗啦。系哟，所以就唔知道。 喺屋企人帮佢哋影下相啊， 系啊， 发片咯。 系啊，即系最多可能熟嗰几个咧，有社交媒体，有互相关注嗰啲人咧，咁就睇到个同学仔，原来佢甩咗只牙咁样。如果唔系咧，其实小朋友嚟讲都系少咗个认识嘅，即系佢哋会觉得啊，经历咗个阶段，应该所有同年纪嘅人咧都一齐甩牙噶嘛。我细个都有呢一个经验，然后就互相分享啦。咁但系好彩嘅咧，就系而家咧都有互相分享个故事，只系见唔到佢甩咗嗰只牙系点啫。即系争咗少少个形象化啫，咁所以真系我谂大家嘅希望同埋寄望都系一样，希望可以尽快唔使戴口罩啦。但系喺唔使唔戴口罩，即系要尽快做到呢一件事嘅同时咧，就系而家一定要戴口罩啦，同埋可能仲要戴两个口罩啦，即系保护好自己咯，要少啲出街，减少接触，对自己系最好嘅。 Waktu pertama kali kulihat dirimu hadir, rasa hati ini inginkan dirimu. Hati tenang mendengar suara indah menyapa, geloranya hati ini tak kusangka. Rasa ini tak tertahan, hati ini selalu untukmu. Terimalah lagu ini dari orang biasa, tapi cintaku padamu luar biasa. Aku tak punya bunga, aku tak punya harta, yang ku punya hanyalah hati yang setia tulus padamu. Melihatmu, memandangmu bagai bidadari. Lentik indah matamu, manis senyum bibirmu, hitam panjang rambutmu, anggun terikat. Rasa ini tak tertahan, hati 格 Barbie， 格先生。 郑先生咧就话今朝拣嚟嘅歌咧，呢啲歌手都有个特点同埋有个共通点嘅。 嗯，因为咧啲歌咧，我专登拣咧系个点击定系个 view rate 啦吓，系好高好高嘅，喺一个平台嘅嗰度，起码咧系过亿嘅。头先我哋睇 听呢只 听嗰只歌咧，个睇个 view rate 咧系2.67亿。 今日 check 嘅時候係咪好多咧 ？Enmesh 係咪叫做 Enmesh 係一個男歌手啦，一把好雄韻嘅聲音，其實我覺得佢把聲好舒服咯，令人聽得。咁同埋咧，我自己又會諗，如果我去嗰啲有視頻嘅平台嗰度咧，去睇片嘅時候咧，我都會考慮一下，到底我應該係想睇咩咧？係想睇劇情嘅 MV 啊，定還是係想睇下呢一把咁好聽嘅聲音個真面目係點咧？咁可能好多人都好似我咁嘅心態咯，即係想知道我到底隻歌係講咩嘅咧，或者其实那个的内容是讲什么呢，那么那个人又是什么样的呢，我想大家都是有这个好奇心，所以促使了这个点击率。 好坦白话呢，他呢个外表呢就不是偶像那只的 了。喂，不过现在这么讲，现在偶像的派呢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外表的。 是啦，但是他一定不是啦。 我不敢这样说。 他不是，他自己应该都认的，但是他有一个很劲的称呼的，我 放 了给你啦，放了给你听好先。是 King of, King of 哦 ，King of 嗰、那个播片个平台， 因为点解咧？佢除咗头先嗰只歌，头先嗰只歌系 Jinda Luarbiasa，真系好多 view， 所以你知道啦，印尼听印尼歌啲人真系好多嘅，阿 Maria。咁另外一首咧，都系佢，都系 1.65 亿 嘅，又系个 views 好劲嘅，即系唔知系 views 定应该系 views 啦。如果你讲紧嗰个平台嘅话，系咯。即系播片睇人播咗几多次啊嘛，嗰、那个咁亦都系有另外一首佢嘅作品、哦， 都系佢、哦，所以咧系咁多首里面咧头嗰几首都系佢。 Saat ku sendiriLihat foto dan video bersamamu yang telah lama ku simpan. Hancur hati ini melihat semua gambar diri yang tak bisa ku pulang kembali. Ku ingin saat ini.Engkau ada di sini Tertawa bersamaku Seperti dulu lagi Walau hanya sebentar Tuhan tolong kabulkanlah Bukannya diri ini Tak terima kenyataanHati ini hanya rindu Segala cara telah ku coba Agar aku bisa tanpa dirimu、oh, Namun semuaBersamamu Ku ingin saat ini Engkau ada di sini Tertawa bersamaku Seperti dulu lagi Walau hanya sebentar Tuhan tolong kabulkanlahThank you.

Orang minum alkohol karena alasan-alasan berbeda, merayakan peristiwa yang menyenangkan, mengurangi stres, atau menghilangkan kebosanan. Bahkan ada yang percaya bahwa mengkonsumsi sedikit anggur merah setiap hari membantu untuk melindungi jantung. Tapi, alkohol adalah karsinogen kelompok 1, yakni zat beresiko tertinggi penyebab kanker. Sama dengan asap rokok, asbes, dan radiasi pengion. Kanker bukan saja resiko satu-satunya bagi peminum berat atau peminum yang sering. Mereka juga lebih cenderung menderita sirosis hati, penyakit jantung, dan stroke. Dampak instan konsumsi alkohol termasuk menurunnya kemampuan untuk mengendalikan diri yang dapat menyebabkan kecelakaan, menyakiti diri sendiri, kekerasan dalam rumah tangga, penelantaran anak, absen dari pekerjaan, dan masalah lain. Hindari minum alkohol jika sering menyetir, tidak enak badan, atau sedang minum obat. Anda dapat mengerti lebih jauh mengenai alkohol atau kekeliruan dan mitos tentang alkohol di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Mereka sedang menyelenggarakan serangkaian kegiatan promosi kesehatan gratis. Lokakarya dan layanan konseling kesehatan di sana mencakup banyak tema tentang kesehatan dan kebugaran. Untuk informasi selanjutnya, daftar gratis di District Health Center. Untuk detailnya, silakan ke www.dhc.gov.hk.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胸肺学会董事古慧山医生， 其实咧，如果哮喘病人嚟讲咧，佢个病系控制得宜嘅话咧，譬如佢用开药嘅，佢冇乜发作，佢症状同平时又冇乜大分别，咁嘅时候咧，佢就已经适合去打即系呢个疫苗噶啦。咁当然佢发作紧嘅话，咁你就梗系要医翻个病先啦，等佢平复翻啦。但系咧平复嘅时间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所以其实佢发作好多时候都要睇医生噶啦。其实咁啊，可以同佢医生咧去倾下，即系睇下佢嗰个进度啦，好翻个进度嗰时，可能佢要即喷多啲药，甚至乎要食一啲口服嘅类固醇去控制都唔定。咁所以咧就要睇嗰个时间性啦。咁所以大部分人咧，即系如果佢控制得好系 OK 嘅。咁如果咧而家有少部分嘅哮喘嘅病人咧会打生物制剂嘅，真係好嚴重嗰啲，咁其實打咗佢個控制都可以好理想嘅，咁樣嗰啲病人咧就都可以打呢一個嘅疫苗嘅。不過咧喺打疫苗嗰陣時咧，我哋就唔建議佢喺打生物制劑嘅同一日去打，因為到時如果有啲乜嘢你好難分啊，究竟係嗰個副作用係喺邊度嚟咧？有時就難分啲咁解嘅啫。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早上时间来到7:38，继续收听我们最后半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 听紧的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 Slamabagi 格先生 Slamabagi 格 Barry。 好了，这个时候都跟大家看今日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的，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就是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清凉和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仍然都是早上会清凉的。星期六的气温18度，相对湿度是87%。 Sekarang temperatur 18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87%, dan hari ini berawan dan di pertengahan hari akan cerah dan paling tinggi mencapai 21 derajat Celsius. Dan kedepannya di hari Senin dan hari Selasa cuaca juga dingin dan juga ada curah hujan. Dan juga 1-2 hari paginya itu juga dingin. 雖然呢啲天氣呢確實係幾適合呢係外出嘅，因為多雲又唔曬啦。不過呢疫情期間呢真係非常之鼓勵大家呢即係遲啲出門口啊，如果真係放假要外出都好。同埋呢既然唔曬就喺啲空曠啲嘅地方兜兩個圈，然後又早啲返屋企，咁就最好啦。 Aku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听过呢一首作品，亦都系非常之高点击率嘅作品啊 ，Via 哦 ，Via Valen， Via Valen， 晒影嗱，原因做嘢系有大概二亿几， 哇，二亿几，真系都好犀利啊！因为呢只咧亦都系同呢一个国语版嘅后来好相似嘅一只歌曲啦。虽然成个 arrangement 成个编曲就唔同，但系旋律就好相似嘅。好啦，咁呢个时候咧，格先生都有啲嘅重要消息要同我哋讲一讲。 Nah, orang tua diingatkan untuk memilih SD buat anak-anak untuk yang ikut sistem admisi SD 1 buat September 2022. Tapi yang belum mendapatkan tempat diskresionari boleh ikut ya di alokasi sentral membuat pilihan sekolah pada tanggal 22 atau 23 Januari. Jadi bagian alokasi tempat sekolah dari Biro Pendidikan sudah menulis ke orang tua supaya mereka bisa membuat pilihan sekolah di tempat yang ditentukan di pusat alokasi. Dan pusat-pusat ini akan operasi dari jam 9.30 pagi sampai 12.30 sore dan juga 1.30 sore sampai 4.30 sore dari tanggal 22 dan 23 Januari. Orang tua yang belum menerima surat ini harus nelpon ke mereka di nomor 2832-7700 sesegera mungkin. Formulir pendaftaran SD1 dengan hasil alokasi sentral akan dikirimkan ke orang tua pakai pos dari tanggal 1 sampai 2 Juni. Kalau tidak menerimanya pada tanggal 3 Juni harus mengambil sendiri di bagian koleksi dari 4 sampai 5 Juni. Orang tua diingatkan ya kalau social distancing itu juga masih tetap berlaku di pusat-pusat Biro Pendidikan dan juga harus melihat website Biro Pendidikan untuk informasinya. Untuk pertanyaan mengenai sistem admisi SD1, orang tua boleh menghubungi bagian Biro Pendidikan ya di nomor 2832-7700. Ini juga lah, Xiao Yi, kan, sekolah ke,游戏啦, ha, ini, 或者呢个制度啦, 咁样讲咧, 其实真系各位家长要加油，大家共勉之啦。如果真有需要的话，可以致电教育局的热线2832-7700 2832-7700。 二台话你知。 Biar berapa lama pun Anda sudah merokok, tidak pernah terlambat untuk berhenti. Mulai saat Anda memutuskan untuk berhenti, hanya dalam waktu 20 menit, tekanan darah dan detak jantung Anda akan turun ke taraf normal. Lalu, level karbon monoksida dalam darah akan kembali ke normal. Indra penciuman dan perasa Anda, sistem peredaran darah, dan fungsi paru-paru Anda, semuanya akan menunjukkan peningkatan yang signifikan. Berhenti merokok juga dapat menurunkan resiko penyakit jantung koroner, stroke, kanker paru-paru, dan penyakit lain. Selain meningkatkan kesehatan, banyak keuntungan lainnya. Contoh, Anda akan bebas dari keinginan merokok. Jadi, tidak perlu lagi menunda pekerjaan untuk menghisap rokok di daerah khusus rokok di luar ruangan. Begitu berhenti merokok, Anda akan punya waktu lebih untuk kegiatan yang Anda sukai. Dengan memangkas biaya rokok, ada uang berlebih untuk sesuatu yang Anda sukai. Setelah sukses berhenti, Anda dapat berbagi pengalaman dengan perokok di keluarga, teman, dan kolega dan memberi semangat kepada mereka untuk berhenti merokok secara proaktif. Beri mereka inspirasi dengan pengalaman pribadi Anda. Untuk informasi lebih banyak tentang konseling berhenti merokok, daftar gratis di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Kunjungi www.dhc.gov.hk untuk detail selanjutnya.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今朝早咧，格先生拣嚟嘅歌咧就有好高嘅点击率啦。咁以下落嚟嘅呢一首一样都系有好高嘅 hit rate 嘅。 呢个咧系最新嘅，我哋咁多首里面咧呢、這个最新嘅系 Budi Doremi 嘅 Melukis Senja， 佢个 title 都系有1.18亿。 哇，系。 Aku mengerti perjalanan hidup yang kini kau lalui. Ku berharap meski berat kau tak merasa sendiri. Kau telah berjuang menaklukkan hari-harimu yang tak mudah.Biar ku menemanimu membasuh lelahmu. Izinkan ku lukis senja mengukir namamu di sana. Mendengar kamu bercerita menangis tertawa. Biar kuAku di sini, walau lagi coba lagi jangan berhenti. Ku berharap meski berat kau tak merasa sendiri. Kau telah berjuang menaklukkan hari-harimu yang tak indah. Biar ku menangisLelahmu Izinkan ku lukis senja Mengukir namamu di sana Mendengar kamu bercerita Menangis tertawa Biar ku lukis 呢只亦都系 hit rate 相当之高嘅其中一只作品啊！好似大家都系偏向中意呢一类嘅声线啊，唔知系咪真系因为咁样，所以有相应嘅选择咧？咁啊，不过咧呢个时候都有重要嘅信息要同大家讲一讲。 Nah, kanker payudara itu kanker paling umum di antara perempuan di Hong Kong. Jadi setiap wanita harusnya familiar dengan keadaan dada masing-masing ya, payudara masing-masing, dan juga harus selalu dicek. Jadi kalau ada ya perubahan yang tidak lazim di payudara waktu kehidupan sehari-hari, seperti ada benjolan, ada perubahan bentuk, kalau misalnya memang ada ganti di tekstur di kulit ataupun di kepalanya puting payudara, kalau ada hal-hal demikian, pergilah ke dokter secepatnya, karena deteksi dini kanker payudara bisa menyelamatkan hidup. Dan untuk mencegah kanker payudara, boleh hidup sehat, jadi misalnya aktivitas fisiknya teratur dan juga berat badannya itu sehat, juga lingkar pinggangnya juga gak terlalu besar dan sehat, dan jangan konsumsi alkohol. Untuk tahu lebih banyak, kunjungi www.cancer.gov.hk/breastcancer。 咁如果需要系知道多啲详情嘅话咧，可以上到去www.cancer.gov.hk/breastcancer 了解多啲详情啊。 Dan juga pesan tentang keselamatan gas di domestik atau di rumah ya, harus kita ingat, karena semua peralatan gas di rumah tangga yang digunakan di Hong Kong sejak tahun 2003 harus yang disetujui oleh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dan punya stempel GU. Jadi kalau ada alat gas di rumah yang tidak ada stempel GU, berarti sudah wah terlalu tua ya, dan harus diganti dengan yang pakai stempel GU. Jadi harus diatur juga supaya inspeksi keselamatan gas untuk instalasi gas setiap 18 bulan sekali. Silakan hubungi atau kunjungi website IMSD untuk detailnya. 如果需要知多啲电器安全嘅相关指引同埋须知咧，可以上到机电工程署嘅网站咧查询多啲嘅。咁我哋今个礼拜嘅节目时间咧差唔多咯，下个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咧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嘅节目尾声咧，要多谢翻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支持我哋，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格先生， 拜拜 ，Barbie。